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京郊动物园，西偏有鹿苑，如雀立鸡群，悠然两伙伴。腰腿是巍峨，皮毛光绚烂，长颈立如杆，何曾取一线。平视鸟归巢，俯瞰人鱼贯，诸如与巨子，见顶不见面。董轩强项名，即以性命换，朱云指佞臣，拽得栏杆断。巧换云为梯，恶霸人作剑，只与鹿相权，竟造可立变。曾遇考据家，图文至雄辩，麒麟长颈鹿，石铜明略变。西首发身碑，多怪有少见，多识鸟兽名，徒自将人骗。所以孔仲尼横遭大批判，我近数年间故及久为患，寻常谈笑中头晕而目眩，病与日俱增，终须住医院。透视细检查，照相留胶片，颈椎只七节，骨质增生变，血脉堵塞多，碎质成冒乱，服药加理疗，妙法而奇变。头拴铁秤锤，中间系长链，每日两番牵，只当家常饭。骨刺虽难消，骨细可得见，指标与水齐，但向路径看。我闻医师言，色然头有汗，必夫何如人，敢居仙侣伴。颈牵一丈长，腿扔二尺半，有皮而无毛，能烂不能炫。万一再教书，怎往讲台站，百岁于萨巴，尚可充好汉，不成虎豹阔，且坐麒麟炫。上回书啊有意思，咱们就讲的是启功做的这首长诗《颈部牵引》。这一段书的时间呢，这一首诗都没讲完，就到时间了。合着上回书呢，哎，书文咱们是一句没提，净说这首诗了。那没讲完，今天还得着补几句。这首长诗呢， 就是启功说在京郊动物园呀、靠西头那儿有一个鹿苑，这里边呢养的这个长颈鹿与众不同，个儿特别高，脖子特别长，这中间呢他还拉了几个点，董宣安、强向明即以性命换，朱云指宁臣拽得栏杆断，啊，这都是典故，上回咱们都讲过了。后来又说了一个孔仲尼的典故，孔子呢发现这个麒麟呢被祸，所以呢他就因此不写春秋了。那么启功说你看孔子他自己说多识鸟兽名，实际呢他连麒麟都不知道，麒麟就是长颈鹿。说了这么多长颈鹿说的是什么呢？最后说的还是自己的这个病，由于这个颈椎骨刺增生，需要做牵引，这首诗嘛就叫颈部牵引呐。那么做完之后呢，指标水与旗，但向路径看。那么我听完呀、大夫说的这个话呀，我都出了汗了。头有汗吗？毕父何如人，敢居仙侣伴。好，我这个什么人呐？敢跟这个梅花鹿相提并论，我跟梅花鹿、长颈鹿一块儿媲美，那不成？说这个长颈鹿颈牵一丈长，他没事儿，我可不成，因为呢他脖子长啊，腿还长呢，他个儿还高呢，所以他好看。可我启功要是颈牵一丈长啊，我这腿扔二尺半，而且呢我没有毛，有皮而无毛，能烂不能炫，头了不说这个长颈鹿皮毛绚烂好看吗？我这光能烂不能炫，好看不了了。万一再教书，怎么叫万一再教书呢？就是这会儿啊启功啊已经退休了啊，虽然还教着书呢，但是实际上呢已然退休了。他说万一再教书怎往讲台站，我这病好了，说需要我去教书去了，你说这我怎么往讲台上站呢？百岁于萨巴，这可就把岁数算出来了。那么100岁减去38岁，也就是说这会儿启功呢62，尚可充好汉，我62岁啊还勉强能充一回好汉。冲好汉当什么呢？不成虎豹阔，且做麒麟炫。您瞧比这两样东西，虎豹阔是什么呀？就您上自然博物馆呢，或者动物的博物馆吧，看见那个老虎形儿、豹形儿，那是一张虎皮，把它撑起来，里边有架子，然后再缝好，眼睛这地方呢安上玻璃泡子啊，有的还能放光，那个皮毛是真的，但是那形的本身是假的，这叫什么呢？这叫阔。我连这虎豹阔呀都成不了，我能做麒麟的炫。然后一看我这么长脖子，我就跟那长脖鹿似的。炫是哪个炫？就斜炫的炫。您都见过做鞋吧？做鞋呢它有那么一铁棍儿，上头有那么一木头旋儿，那形状呢就跟这人的这个脚丫子似的，底儿冲上，把这个鞋呢 哎，是反着扣在这个旋儿上进行缝。缝好了之后呢，再整个把这鞋得翻过来掏过来才是正的呢，这面才冲外呢。要是见过过去的那个鞋怎么做呀，您都知道什么叫鞋旋。这个启功很幽默了，也是对自己的这么一种自嘲。这个病啊，哎呀，太折磨他了，他对他这个颈椎病呢也是深恶痛绝，所以他写了很多诗都是讽刺这个病，有的是讽刺这种治病的方法。到现在呢，由于做这颈部牵引竟然把脖子拉长了，拿自己比长脖鹿又不敢比，得了，我做这个长脖鹿的旋儿吧，哎，且做麒麟旋。得了，这首长诗啊，咱们就给您讲到这儿吧。用了一回多书的时间，咱把这首诗啊算给您讲完了。当然了，您要有兴趣啊，您还是啊到书店里头或者到网上，您把启功先生的诗集找到，哎，有很多诗都很有意义。当然了，这个在用字用词上，对于这个诗词的格律上，那启功老先生更讲究了。多读几首启功的诗呢，总是很有益处的。闲言勾开呢，书归正传，咱们接着说呀，这部启功传。上回书呢，咱们说到这个启功在这个日本人的伪政府，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科员。那么这个陈元老校长呢，第三次找到了启功，说准备让他呀进这个府人，来回府人呢教这个大医国文。但当时呢，陈校长问他说，你有事没事啊？现在有工作没有啊？这个启功当时呢说的可是假话，就说没有。也就是说他供伪职的这个事情啊，没跟陈老校长说。他就把这个伪政府秘书厅这个差事啊给辞了。那么就在1938年春夏之际这三个多月，启功认为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个启功说呀，我从来没做过不清不白的事儿，但是除了秘书厅这件事情，我就敢说这样的话，哎，从没做过不清不白的事儿。这个事情绝对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解放后不久呢，曾经发起过呀一个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那就要求大家伙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放前的你有什么样的历史问题呢？自己呢，老实交代。您听这个交代会的这个名称啊，叫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你要是交代，你就是忠诚老实的交代。如果你不忠诚不老实，那还得让你学习。你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再交代。那启功呢是积极响应号召，也十分的忠诚老实，就把自己干过三个多月伪差的这个事情啊，原原本本的向组织做了交代了。那么当时开会的这个地方呢，在恭王府， 这是辅仁大学的女院啊，女学生上学的地方。散会以后呢，启功一琢磨，这个事情当初我跟陈校长说的可是瞎话。陈校长找我的时候问我，你有工作没有？我当时说没有，可实际呢，我正干着这个委差呢。现在我向组织交代了，如果让陈老校长知道了，肯定十分的震怒。那么等他们告诉陈校长，不如我自己说，自己坦白。那么跟组织都已经交代了呢，跟陈老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再隐瞒了。所以散了会之后，启功直接就奔南院找这个陈老校长去了。到了南院校长办公室，敲门，推门进来，一看呐，陈元先生在办公室坐着呢。说你有事吗？这个启功是非常的惶恐。他说我这个，哎呀，吞吞吐吐啊，欲言又止。那个报告老师，那年呢，您找我。陈元说哪年呢？因为这都好几年了，这是38年的事，这现在都解放了，解放是49年的，10多年了。这当中陈元校长找启功的事儿多了。哪年呢？什么事儿啊？就是38年年初，您第三次找我进辅仁的时候，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儿做，我说没有，这是我呀欺骗了您。当时呢，我正在做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在这个伪政府秘书厅里边当的助理员。我之所以呢说假话，也是因为啊太想回到您的身边了。那么启功呢，战战兢兢，处处贪贪，把自己当了3个多月委差的这个事情，从头至尾就跟陈校长交代了。他说完了之后，陈校长呢愣了一会儿，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就对着启功啊说了一个字儿：脏。哎呦，就这一个字儿，那在启功的头顶不亚如嘎啦啦打了一个响雷的响方，真得说掰开8瓣顶梁骨，一桶凉水泼下来，这就是当头一棒，万雷轰顶啊。脏，这个老校长的这一个字啊，那是很严厉了。那么同时对启功啊，这个人生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污点，也是一种批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呢，这可能也是一种原谅。哎，老校长并没有过多的过分的去责备啊这个启功，但是呢这个字呢分量很重。后来启功自己说他把这一个字啊当做自己警戒终身的这么一句箴言，就说我再也不能染上任何的污点了。 这个是事后的事情。那么咱们还得说呀，他当时回到辅仁，就是从38年回到辅仁之后，这个启功当时的心情那是特别的愉快，而且呢他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因为陈元校长呢让他和其他几位老师啊各教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这个陈校长自己呢也亲自教一个班，等于呢陈校长一边啊教他那班同学，还要呢带这几个班的青年教师。由于大家伙教的这个课程呢都一样，都教大一国文呢，所以像启功他们这几位青年教师就可以在这个同一课程内啊直接的向他请教，哎，就请陈老给指点。你说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那么陈老呢为了培养这些人啊，也特意创造出这么一个可以手把手教他们的机会。他的提携诱导这些个年轻后学，那真得说是煞费苦心。他跟那些个年轻的老师说呀，他说这个教大学生和教这个中学生那大不相同。你比如说当初启功就是教中学，由于他自己都没有这个中学文凭，所以两次被革退啊，他没有大学文凭，他就是初中嘛。那么这个大学生跟中学生不一样，那知识相对的就丰富多了，而且会提出很多问题，所以你教这一堂课呀，你不能光知道这堂课的内容，一定呢，你得把相关的这个内容呢，都得准备到了。也就是说，你这个知识储备量要大于学生，而且提前呢，还得设想到，假想一下学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呢就避免到时候被动了，哎，还得呢善于啊疏通课堂的空气，这不是说开窗户疏通，就是说那种紧张的学习气氛还要灵活的把它给打破了。你老在这个讲台上边站着讲那不行，哎，适当的呢到学生的这个座位中间呢走一走，一方面呢可以知道学生们呢他这会儿干嘛呢，有没有学生偷懒睡觉，有没有看这课外书的，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呢回头看看自己这个本书效果好不好，学生呢这个记没记自己的本书，有没有笔记。呵，这个陈老校长的这个教学方法呀那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启功和其他的年轻的教师们就通过跟陈老校长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由他亲自带着，这个大一的国文是越教越好。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越奔跑越渺小。

去一生不